那个时候，女孩18岁，她是一家花店的老板，每天都很早的起床，哼着歌，将一束束的鲜花包好，依次的放在橱窗里。有红色的玫瑰，绿色的芭蕉，清新宜人的百合。她每天总是细心的打理着这些花，满面的微笑，似乎能够听懂每一朵花的语言。每天黄昏，都会有一个少年来送花，当然不是特意送给他的，他是鲜花总店的业务员，不爱说话，每次来只是按照提货单上的数目清兑完了就走了，修长的身材，素净的脸。后来女孩才知道他是个哑巴，在一次车祸中震聋了耳朵，当然也就不能说话了。第二天，他用纸条做了很多的标签贴在店里，比如冰水放在哪儿，电话在哪儿。他也收集了很多很多的报刊放在茶几上，男孩来的时候有时会不经意地翻翻。渐渐的，这个少年果然变得开朗了很多，开始用笔和女孩交谈，再辅以手势。女孩洞悉了他的烦恼、哀愁、苦和乐。转眼间，这个女孩子就22岁了。女孩一直想告诉他，他是爱他的，但是羞于开口。于是女孩将那3个字写好，压在杯子下面。男孩喝水的时候看到了，脸上的笑容渐渐地收敛回去，满脸的严肃，身体似乎都微微地颤抖起来。男孩走后，女孩看到了他写的字条：我不能毁你一生的幸福，请原谅我，再见。女孩看完，眼泪潸然而下。2个月后，男孩又频频地出现在花店，因为女孩出了车祸，虽然没有危及生命，但是从此不能开口说话了。女孩也用笔和他交谈，周围的人都为他惋惜，但是他很快乐。终于有一天，男孩向女�孩求婚了，用99朵红色的玫瑰包在一起，外面围着满天星，上面写着爱人99的字样，郑重地送给了女孩。女孩接过这99朵红色的玫瑰，泪流满面。结婚以后，这个男人在郊外承包了一片地，雇佣花匠培育花朵，然后再采摘到城里的花店，生意越做越大，生活也越加的美满。结婚10周年纪念日那一天，男人去首饰店给女孩选礼物，一枚特大的铂金钻戒。回来的途中遭遇车祸，送进医院，从此就再也没有醒来。女人扑在他身上，喊着他的名字，哇哇地哭出了声。众人这个时候特别的惊讶。女人说：你走了，我就没有必要再装哑了。大家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女人为了男人接受她，不惜做了10几年的哑巴。 没有